说到运动呢，再也不要说自己没有时间哦，运动不在明天，立刻行动起来才是真正的王道哦。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欢迎你的光临，我是春辉。虽然每天呢我们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啊，但是呢一定要挤出时间来运动运动啊。跑步呢是最有效的减肥或者是说塑形的一种方式，然而这项运动呢却是如此的单调沉闷，甚至是令人绝望。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 power song， 让你能感觉起来跑步这项运动也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可以边听边跑边跳，来自阿妹张惠妹的跳进来。 这是阿妹在《偏执面》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是跳进来哈。那如果呢，你不仅是一个爱跑步的人，你也是一个爱跳舞的人的话呢，你可以找到这首歌的 MV 啊，一起来学跳一下里边的一些舞步，非常帅气哈。那当然了，这所有的一切呢，也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更健康的身体，还有一个更完美的身材。那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因为工作忙碌没时间锻炼就放弃自己，一定要逼迫自己，给自己一些时间。那在没有任何病痛的情况下呢，那就是偷懒啊，不想锻炼，等生病了之后再锻炼的话呢，那真的就很被动了。总之呢，要选择好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并且长期的坚持下去哈。再说呢，你不运动也不保养身体，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身体的脂肪堆积，身材走样，连漂亮的衣服都不太好买，你说是不是呢？好了，那说了这么多呢，大家可能心里边很紧迫了，没关系，下面这首歌呢可以让大家继续的运动起来，我们有请郭富城继续跳一下吧。跳，我们来听听看。 我说人也能像龙卷风，我说身体会腾空，我说思想会穿越时空，我说我就是爱不动，我说有天我会站在这里对这个世界说，你们真的要注意了，想不了办不了，所有细胞都一再紧绷，穿过血管的冲动我再也挡也挡不了，深呼吸直大脑迅速窜动，身体像漩涡，风声吹过我耳朵，你听到轰隆隆隆隆，我说人也能像龙卷风，我说身体也会腾空，我说思想会穿越时空，我说我就是爱不动，哦耶，我说有天我会站在这里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那我们想说，现在呢，你想认识某一个人呢，不再会像是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哈，你会很刻意的接近他，然后呢一下子就告诉他我想和你做朋友。长大以后呢，可能更多的是靠近啊，是人格魅力的一种靠近，是气场的一种吸引，是彼此审美的靠近。所以呢，当有人愿意靠近你的时候呢，请珍惜自己身上的好，也发现对方身上的妙。生活呢，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你明白了吗？那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哈。那所以我们就想问了，生活当中的今天对你而言有没有意味着一些什么呢？

心中泛起那小小涟漪，是风吹过的痕迹。 思绪固定在某一处，心太早，相似的日出，同样望着有人已退出。 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总会觉得毫无

除了第一期节目当中用因为轻松上节目调侃主持人何炅，上周末播出的第二期节目体验官王菲又开启了金句模式，称好友郑钧是来亲普，即往来亲密的普通朋友。中国好声音第二站学员粉丝见面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李健、周杰伦战队的两名实力学员高金丽和张超阳空降现场，让粉丝享受音乐魅力。在中国好声音播出的第二期节目当中，将自己北漂多年的辛酸经历写进歌里的高金丽，用极具故事性的嗓音俘获了音乐诗人李健的耳朵。以西安方言遇见成功加入周杰伦战队的西安唱作人张超阳，当天再次重现比赛现场，赢得了不少围观路人的现场点赞。暑期档向来是亲子节目的热播季，首档亲子冒险类大型综艺《童话侠》将在本周加入暑期档的激烈竞争中。节目中，演员黄奕母女、歌手欧阳靖父子、奥运冠军何冲父女、歌手林青叶父女作为首发阵容亮相。节目以一家人在融创乐园童话王国中一起展开冒险为主线，力求打造富有体验性的观察类综艺节目。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光明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向北方向，以及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亮马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这是来自苏佩青带过我们的格格不入啊。很多朋友呢最初认识他呢是因为在2013年他参加了中国好歌曲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成名了。那最终的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导师刘欢的专辑当中了。那苏佩青的音乐呢就是如此，融合了独特的元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摒弃了一些主流意义上的东西，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所以呢才会让我们大家觉得他的歌声或者是他的作品是那么独树一帜，是吧？但是呢他好像也好久没有出现自己的新作品了，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吧哈。好了，说到新作品呢，这一位又出了一首新歌，是谁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何洁翻唱了超载乐队的旧作《现在到永远》，火星电台担当编曲和制作，用一种电音和摇滚混搭的方式再现了那段经典的柔情蜜意。跟超载乐队的热情坚决相比，何洁的版本既亲密又疏离，她用气声唱法展现出女性独有的温柔和敏感。喜欢高旗和超载的朋友可以好好感受一下。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何洁《现在到永远》。